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7集《相见》一。季夫人笑着说道：“ 这位姑娘便是拿出那药草来的李梅姑娘。” 沈妙死死盯着她。梅夫人之所以能在后宫之中得宠那么多年，一个傅盛也得以站稳新太子之位，三宫六院七十二妃，哪个是省油的灯？傅修仪偏独宠她一个，她便不是普通的女人能够对付得了的。比她美貌的没有她聪明，比她聪明的却没有她的美貌。该进的时候进，该退的时候退，明明满腹心机算计到底，却总给人一种率性而为的感觉。娇狂却又谨守着自己的分寸，有美貌却又懂得自己何时才是最美的姿态。后宫中的妃嫔曾经背地里议论，若是她想，这天下的男人没有哪个不会臣服在她的裙下。就譬如此刻，他在这个时候进来，穿着沈妙的衣裳，便是那只是一件端庄的，甚至有几分保守的衣裳，也被他穿得活色生香，自然而然地衬托得沈妙更加狼狈。梅夫人有一双极其妩媚的眼睛，像是午后初睡醒的猫儿，带着漫不经心的慵懒。沈妙盯着他的目光太过异样，让他也忍不住看了沈妙一眼，颇为讶异的，却又恰到好处的在一个不会失礼的点上。他这点子讶异却被离得最近的季夫人和季雨舒捕捉到了，二人同时看向沈妙，但见沈妙的眼神皆是一怔。可是下一秒，沈妙低了低头，再抬起头来时，却又换了一副微笑的神情，仿佛那些皆是错觉一般。是个齐正人，沈妙轻声道。唐叔也忍不住皱了皱眉，沈妙这话说的倒像是宫里啊，不，那些宅门里的正室看出进门的妾室那般挑剔和轻蔑一般。可沈妙并不是一个会无理取闹的人，连那卢婉儿的事情都没有放在心上，又怎么会敏感到和一个第一次见面的人拈酸吃醋呢？罗檀却在心中感叹，之前唐叔说那一对姐弟生的也是很出挑的，他见了李克还觉得不以为然，觉得顶多就算得上是看得过眼，待看见这李梅才晓得出挑是什么感觉。罗檀一直觉得在认识的女子中最为独特的就是沈妙了，撇开容貌不谈，沈妙骨子中的端庄大气是任何女子都羡慕不来的美丽，这李梅却是截然不同的感觉。如果说沈妙是盛开的大朵大朵的繁盛牡丹，花中之王，这位女子便是罂粟，有着极强的诱惑、妩媚、艳丽，还有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仿佛邪恶般的美貌。沈妙开口问道：“李姑娘是大梁人吗？”“ 正是。” 李梅又诧异地看了一眼沈妙，笑了：“ 只是刚来冷夜。”“ 李姑娘和李兄弟是钦州人。” 季夫人笑道：“ 初来乍到陇业，就在城门口接了榜，救了锦行一条性命。”“ 初来乍到就接了榜，这应当是说殿下好运呢，还是说李姑娘好运啊？”沈妙似笑非笑地看着李梅，这下子屋中人几乎都能听出沈妙的敌意了。李梅也怔住，李克上前一步，笑着冲沈妙作了个揖：“ 既然亲王殿下也无碍，在下和姐姐也就先走一步，这些日子在府里多有叨扰，得罪了。” 这李克的话不卑不亢，倒像是听了沈妙的话，因着自尊心而一时愤慨做出的行为。季夫人愣了愣，都来不及问沈妙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下意识的就要揽住李克和李梅，说道： 说什么叨扰，你救了锦行的命，怎么还能说得罪了？论起来我们还没有报答呢。 李梅却是笑着开口： 季夫人，之前便也与您说过了，来这儿结榜实在是因为偶然，当时也没有想太多，这草药是来解毒救人性命的，我们姐弟二人没有用它，拿着也是白白拿着，能救人的东西自然要拿来救人，这只能算是这草药和亲王殿下有缘，其余的却不能多说了。 厅中其他夫人听着又是一阵啧啧称奇，模样长得漂亮，性子又好，难得大方又不贪慕权势，乔战的确是很不错的人。反观沈妙，莫名其妙上来就刁难人家，太没有做瑞亲王妃的气度了。李梅又看向沈妙，语带歉意地说道： 只是这身衣裳，方才民女弄脏了衣裳才穿了王妃的衣裳，还请王妃不要介意，民女洗干净了一定会亲自还给王妃，不会有一丝穿过的痕迹。 沈妙定定地看着她。前世沈妙见到梅夫人的时候，那是她从秦国回到明齐后了，宫中多了许多嫔妃是她早已料到的事实，但是诞下儿子的却只有梅夫人一个。起初她不相信傅秀仪那样冷峻的性子能对一个女人有多宠爱，后来亲眼见到了，却是不得不承认梅夫人深得傅秀仪宠爱，所以一开始面对沈妙的时候就从来没有低过头，便是低头也是假意的敷衍的，让人没有一丝快乐的低头。就算沈妙作为皇后，在后宫之中似乎梅夫人也要高于她一头，就像傅盛永远比傅明要得宠。而眼下那一位总是轻轻抬着下巴风情万种的看着她充满嘲笑的女人，却以一种谦卑的姿态自称民女，称她为王妃。世界何其之大，大到人的一生都可以重来两次，世界何其之小，小到过了两世居然还可以再遇到前生的仇人。李梅见沈妙没有回答，有些赧然，微笑着就要拉着李克走。季夫人想要劝住，可是瑞卿王府到底沈妙才是主母，她是没有理由越过沈妙拿主意的。 慢着， 沈妙突然开口了。李克和李梅一愣，二人转过头来，却见沈妙笑得温和如水。她道：既然救了殿下一命，就是整个瑞卿王府的恩人，两位这就离开，岂不是要让瑞卿王府被人戳脊梁骨，说是性子凉薄？ 这怎么能说是王府性子凉薄呢？ 李梅摇头笑道： 这是我们的主意， 总得等殿下好全了再走吧，不然半途而废的事情亲王府可承担不起。沈妙微微一笑道，这话中的意思却是有些怀疑在里面。如果那株传说中的传下来的药草其实是假的，过几日谢景行又旧病复发，到时候上哪儿找人去？季雨舒和季夫人有些尴尬，沈妙也不是咄咄逼人的人，怎么就面对这对姐弟如此严苛呢？人家是救命恩人，再如何总归也不能用这种态度吧，就算心里有猜疑也没有必要说出来。可是沈妙却知道这姐弟二人也许不会因为亲王府的感谢而留下，却一定会因为亲王府的怀疑而停留，因为他们的人生就是做尽了坏事都要留下一个美名，不容许自己有一个污点的人，怎么能平白无故地任人泼上一盆脏水在身上呢？ 果然，此话一出，李克便面露愤慨之意，说道： 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在这里亲眼目睹亲王殿下好起来的。 那便好，亲王府欠你们这样一份恩情，若是不留下来，我们怎好报答呢？沈妙微笑着，他一会儿怀疑，一会儿又说报答，这样模棱两可的态度倒是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了。李梅若有所思地瞧着他，沈妙注意到他的目光，便又笑道：我还有些事情，便不在此奉陪各位了，姨母替我招待着各位夫人便好。沈妙作势要走，忽而又想起了什么，在李梅面前停下脚步，笑道：这衣裳我看着也是怪衬你的，倒像是本就是为你做的一般，既然合身，也不必脱下来还我，就当是我送你便是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